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88章，豆腐睇见开枪可以拖延一阵时间，即刻就抄喺火堆旁边嘅探铲啊，伸到去冰洞入边。佢就用探铲尖利嘅边缘顶住呢个天兵嘅头，豆腐出力咁啊将个探铲啊顶住，咁一嚟呢就非常之有效咁阻挡咗天兵嘅继续前进。不过我哋嘅内伤先啱啱恢复咗啲，用唔到太大嘅力，撑咗冇几耐，豆腐嘅面色就开始变成铁青。喺寒冷嘅冰洞入边，佢个额头啊系咁飙住脚汗。跟住佢就话：喂，老陈，我真系就快顶唔顺啦！喂，我就谂咗一下，好似我呢个咁样样一个手无搏鸡之力嘅艺术家，如果我离开你一个人走，我谂啊未同阿吕叔佢哋会合，可能都已经讲拜拜嘅啦。唉，一阵间嘅仲系咧，我啊拖住佢，你走啦，你走得比我快，身手啊比我好，成功嘅几率可能都会大啲话。一讲完，只手一软，个探铲就跌咗喺个冰洞上边。豆腐用只手揞住个心口，痛苦咁嚟扯住气，呼吸就好重。我眼眶一热，冇回应豆腐嘅话，抄起探铲向住天兵嘅头啊，系咁捅过去。但系咧，就好似捅到咗一嚿巨大嘅橡胶咁，唔理我使几大嘅力都冇反应。我就盯住天兵贪婪流晒口水嗰把嘴。脑里边忽然之间啊灵机一动，呢一个天兵虽然话系刀枪不入、水火不侵，但系佢内部系咪亦都一样嘅咧？一谂到咁，我即刻头都唔拧对住豆腐讲：，喂，装备包里边好似有雷管啊，快啲揾出嚟啦！豆腐讲：雷管对只嘢冇用噶、啊，我明啦，我哋系咪两兄弟一镬熟啊？同佢豆腐以为我想用个雷管啊，真系一镬熟嘅。於是就非常之積極咁去揾，冇幾下就翻出咗一個用一個鐵架裝住嘅雷管。我將嗰樣嘢攞出嚟，心中已經有咗計劃啦。於是我叫豆腐行後啲，跟住我將個雷管放入咗呢個探鏟馬蹄形嘅呢個圓筒裏面裝住，跟住我就撐住呢一支探鏟就去篤呢個天兵嘅嘴。呢隻嘢呢就擘大嘴嚟咬我个探铲啦，趁住呢一下我将个探铲嘅手柄向上一抬，跟住探铲里面隐藏住个雷管即刻就顺住呢一个弧度就滑咗落去，跌咗入去天兵嘅嘴入边。呢阵时我同天兵嘅距离大概只有两米咁远，不过呢雷管嘅爆炸范围应该系唔止两米嘅。我而家亦都系相当于用一命嚟搏一命啊。为咗我同阿豆腐争取一个活命嘅机会，我就叫阿豆腐揽住我条腰。一旦嗰个雷管咧喺个天兵嘅嘴里边出力将我向外拉，咁样就能够最快咁离开爆破中心。所以当呢个雷管一送入咗去呢个天兵嘅嘴入边嘅瞬间，我即刻就大嗌一声：猛啊！跟住豆腐早就做好准备啦，几乎就喺我开口嗰一瞬间啊，俾个豆腐出力咁向后一扯。呢个速度又比我自己慢慢褪返嚟嘅速度又快咗好多，但係呢个速度仍然都冇赶上爆破嘅速度。就係喺呢一瞬间，天兵嘅牙一咬，跟住一声震耳欲聋嘅爆破声贴住我嘅耳膜就响起上嚟。天兵嘅情况究竟係点我就唔知道啦，因为周围嗰啲援兵都炸到碎咗好多。一大片一大片嗰啲碎冰块系咁夹杂住啲烟雾啊，兜头兜脑咁冚过嚟，我只系觉得面上一阵火辣辣咁痛。下一秒，我将个头一缩，跟住无数嘅嘢就向我砸落嚟，再跟住亦都感觉唔到乜嘢啦。再次擘开眼嘅时候，周围就黑蒙蒙一片。喺黑暗当中，我听到一阵嘶呀嘶呀咁嘅声音，跟住就系蹬脚嘅声。呢个系咩地方呢？我大脑就混沌咗好耐，先意识慢慢咁清醒翻过嚟，先系觉得面上一阵火辣辣咁痛，跟住就发觉自己身上边厚厚咁冚住咗几样嘅嘢，伸手一摸，应该就系啲衫。 然之后就喺黑暗当中响起咗豆腐嘅声音：，诶，老陈，你醒咗啦！话音一落，然之后就系一片暗淡嘅橙黄色光芒。豆腐就企喺我嘅身边冇几远嘅地方，手里边就攞住个探照灯，睇嚟嗰啲电量咧可能都就快用晒，所以啲光线就好暗淡。佢身上就冇着几多衫，震腾腾咁喺个原地啊搓手揼脚喺度取紧暖。佢见我醒过嚟，神色就一起，佢又讲：哎呀，真系谢天谢地啊！我仲以为你系瓜老衬噶啦。依阵我发觉我哋仲系喺翻头先嗰一个咁嘅冰洞里边，只不过嗰一条狭隘嘅通道就俾啲冰块全部啊塞住晒，成咗一条死路。只系咁一眼，我就明白究竟咩回事啦。我咁样一炸，可能咧就唔单止炸死咗个天兵，连通道亦都炸到坍塌晒。呢一次我哋就冇带太多嘅枪支同埋雷管一类嘅武器，因为喺雪山里边系的确唔适合用呢啲嘢嘅。唯一准备咗几支，都系呢啲爆破能力特别劲嘅，冇谂到能够将呢个冰洞啊炸到塌咗。而家实在系出乎我意料之外。而家睇嚟，我个头啊肯定被揼亲，晕咗过去之后咧，豆腐啊将自己嗰啲衫啊同我冚住，亦都睇嚟可能我哋啲固体燃料亦都全部消耗殆尽。见我一醒嚟，一句话都唔讲，豆腐啊紧张啦噃，佢啊吟吟沉沉咁讲：哎呀，死啦！系咪揼 Q 傻咗咧？佢啊伸手喺我个眼前啊揈下揈下讲：喂，你仲识唔识得我啊？我是你最好的兄弟啊，才高八斗啊，风流倜傥嗰个小豆啊。我又叹咗啖气讲：唉，咪搞啊，快啲将你嘅衫着返，我晕咗过去几耐啊。我将身上冚住啲衫啊递俾佢。我心諗如果我醒迟一阵，可能呢条友就冻瓜啦。豆腐一边嘀嘀震咁着返啲衫，一边就讲：哎呀，你又晕咗过去足足八个几钟啊，我一直就用嗰啲燃料嚟取暖。后嚟嗰啲燃料都烧到冇晒，我啊怕你冻鬼瓜咗，所以将自己啲衫剥咗俾你啊，仲剩咗一啲食嘅，唉，不如你食啲先啦。豆腐就递咗半包嘅压缩饼干俾我，我一下子真系感觉到好饿，亦都顾唔得咁多，接嗰啲饼干啊狼吞虎咽。豆腐似乎好似有啲咩嘢想对我讲，但系又一副欲言又止咁嘅样。我食完啊，拍咗拍手讲：喂，有咩你直讲啊？豆腐啊喊晒口咁讲：十六块饼干有八块系我噶，你做咩全部食晒啊？我听完就打个突，谂翻起佢头先嗰个咁嘅想讲又唔敢讲嘅样，我话讲：吓，乜你数过噶？豆腐啊出力咁岌咗下头讲：哎呀，呢个系我哋最后嘅口粮嚟噶，我数咗十次啊！哎呀，真系对唔住啦，咁我不如呕返出嚟俾你好嘛。豆腐揞住个肚，一面绝望咁讲： 哎呀，真係阴公啊，要我死就算啦，仲要做个饿死鬼，天啊，究竟有冇天理 㗎？我个面上边就有啲火辣辣，我伸手一摸，有几道大细唔一样嘅伤疤，睇嚟可能係俾嗰啲冰呢戒出嚟嘅。好在我个头嚟似乎冇咩大问题，食咗啲嘢呢就清醒咗好多。於是我对阿豆腐讲：唉，唔好叫啦，我唔会等你死嘅。跟住我就打住个手电筒行到咗原先冰洞所在嘅位置。而家佢已经彻彻底底咁俾嗰啲冰块塞到实。前半橛呢好明显就被清理过。豆腐睇到咁，佢就解释讲：唉，喺你晕嘅时候，我啊试住想将呢个咁嘅洞口清理翻出嚟啊，但系清理到呢个位置嘅时候就唔得啦。喺呢度后边系坍塌咗嘅援兵，因为有一啲咧就冇完全咁跌落嚟，所以等人哋就好难落手。而通过呢啲援兵，仲可以隐隐约约咁睇到后边嘅嗰一个天兵。我而家仔细咁一睇，不由得就大吃一惊，因为佢根本上就未死。豆腐嘅面色系非常之阴郁咁指住冰层后边，仲喺度喐下喐下嘅嗰个嘢讲：唉，你睇下个头都炸到冇晒，但系仲能够喐啊，真系太可怕！ 我就坐喺个原地，觉得依个情况真系有啲棘手。而家我同阿豆腐都受晒内伤，虽然话行动冇咩问题，但系就完全冇咩战斗力嘅。加上而家我哋嘅食物同埋水都已经殆尽，嗰啲药物咧就剩翻啲，能源一类亦都消耗冇晒，咁意味住我同阿豆腐系只能够凭借住呢一丁堆咁嘅嘢，系冇可能喺呢个地方留得太耐嘅。摆喺我哋面前就只有两条路，第一就要揾到吕叔同佢哋会合，但系而家已经过咗三日啦，吕叔佢哋几个都冇晒踪影，仲唔知道咩回事添。以我哋而家嘅体力同埋拥有嘅装备，要撑到同佢会合，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。咁第二就系回程啦，我哋主要嘅时间就消耗晒喺呢个迷宫里面揾路嘅过程。但系嚟嘅时候，虽然话已经做咗啲记号，回程呢就唔使行啲冤枉路。咁样算起嚟，只要一切顺利嘅话，我哋至多就系五个钟到就能够去到外边揾到呢个留守嘅大胡须。不过唔理拣第一条路好还系第二条路，都有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摆喺眼前，就系嗰个出口被塞住咗，而路后边仲有天兵。呢啲情况真系有啲棘手，豆腐呢就揽住个头喺度苦思冥想。可惜我哋只能够有一支嘅雷管，唔系就可以再炸一下咧，将嗰个咁嘅援兵完全炸散。喺呢一下子就真系毫无头绪，我只能够将装备包里面所有嘅嘢都全部摆晒出嚟，谂下呢啲工具对于眼前嘅呢个情况有乜嘢系有最大嘅利用价值嘅。系咁立咗一圈都睇唔到能够靠乜嘢嘢可以离开。时间就一分一秒咁喺度流逝，冇咗固体原料嘅取暖，呢一个洞入边嗰啲寒气就越嚟越犀利啦。我同阿豆腐啊搓住只手揼住只脚，喺呢一个咁嘅水滴形嘅冰洞入边就揼转，绞尽脑汁就不得其法。我突然间谂到，如果系陈池被困咗喺啲地方，佢又会点做呢？陈池就绝对唔系一个放弃或者等死嘅人，佢肯定系会有所动作嘅。我咬咗一咬牙，心一横，我同阿豆腐讲：我哋再系咁样揼转就冇用嘅。我哋首先呢要试下能唔能够将呢个援兵清理出嚟，尽力而为啦。豆腐亦都冇意见，因此我哋就两个用嘅探铲同埋匕首啊、凿啊咁嗰啲攻击性嘅嘢咧，开始慢慢咁开凿呢一个咁嘅援兵。援兵就非常之坚硬嘅，基本上一嘢凿落去咧就得一个白点嘅啫。豆腐感慨咁讲：哇，呢啲啊同啲铁咁硬啊！唉，我谂当时开凿呢度嗰啲人咧，真系冇日冇夜咁做先得啊！呢个普真啊，边度咁犀利，可以请咁多嘅人，费时又费力嘅？我拧下头讲：唔系啊，呢啲援兵虽然咧就好难对付，但系唔系话冇办法嘅。喺民间就有个偏方，糯米加盐，兑水加酒。调制出嚟啲嘢，撒喺啲援兵上边，就可以驱除佢嘅寒气，使佢就软化。古代嘅人做嘢嘅时候，肯定就用咗啲咩偏门嘅办法嘅啦。我哋系事先唔知道啫。如果我哋事先知道系落援兵洞嘅话，亦都会早准备好对策嘅。豆腐一听到咁，佢就反驳讲：，喂，唔啱喎，哑巴咪早就知道呢个援兵洞嘅环境嘅咩？既然是这样，他为什么没事先准备好呢？嗱，你说啊，跟他提供消息的人是谁啊？我呢，就硬是觉得，哑巴是不是被人哋骗了啊？